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张坚抬手朝嘉宁帝望去， 陛下，草民隐瞒真相，自知死罪。可这十年来，草民不敢言半句，不是舍不得这条老命，而是为了我那些生死与共的兄弟。他们没读过书，也不识字，在西北一待就是一辈子，最自豪的就是自己是个保护百姓、效忠大境的老兵。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杀的不是北秦人，而是和他们一样的大晋将士，那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安生。可是十年了，当年青南城的兄弟早就死的死，回乡的回乡，他们至少还得到了百姓的照拂和祭奠。但是那些死在我们手里的帝家将士，背了十年叛国的骂名，埋在不见天日的青南山，他们的冤屈又能向谁说？陛下，那也是我大晋的将士，大晋的百姓啊！ 张坚猛地跪下，一遍又一遍地叩首于地，老泪纵横。仁德殿外，只听得见身着破旧将袍的老者哀凄的忏悔声和叩首声，不少年迈的老公侯和老将军愤怒地转过头，拂掉眼角的失意。他们中大多数人年岁和张坚差不多，经历十年战乱，有了从龙之功，才会荣耀全族，光宗耀祖。可面前这个老将，明明为大晋打了一辈子仗，守了一辈子疆土，保卫了一辈子百姓，临到老了却不敢安享晚年，只因他遵循了军令，稀里糊涂地杀了同袍手足，所以一生良心不安，如今还要在这皇城之中百官面前叩首请罪，偏那蛮尽世人的忠义侯却在京城享了十年富贵，多么可笑。寒夜坐得笔直，紧紧握住木椅，逼自己望着那老将，目光不移动半分。这是他们韩家造下的孽，他们韩家的罪。安宁脸色苍白，不忍去看那青石地板上渐渐现出的血迹。不知从何时起，空中飘起了雪，像是应着老者呜咽的低诉一般。任安乐抬头望着漫天飞雪，突然想起他帝家被满门抄斩那一日，帝北城也是一日大雪未停，他当时的满心悲怨和这老将何其相似。任安乐弯腰半跪于地，生生拖住老者的肩膀，将他缓缓扶起。 老将军，你没有罪，那一万将士也没有，子元拜谢老将军，还我帝家将士一个真相。 任安乐的声音不大，却不可谓不动容，满殿朝臣心生感慨，直叹这个真正的帝子元倒是传承了帝家风骨，颇有当年帝家主的气韵。任安乐安抚了张坚，将他扶至一旁，才抬手朝一直沉默的嘉宁帝望去。 张老将军的证词，陛下可信？ 任安乐这一问，逼得嘉宁帝进退两难。若答信，那这件事便会顺藤摸瓜，从忠义侯身上继续查下去；若答不信， 广场之上文武百官，还有谁会不信这老将之言？ 若陛下不信，可宣忠义侯至仁德殿，和张老将军当堂对质，以解陛下疑虑。 正在此时，众人未注意的地方， 一个小太监慌慌张张靠近玉台，朝赵福低语了几句。赵福脸色大变，不动声色靠近嘉宁帝禀告。太后隔得近，模糊听到了几句，华贵的妆容一眼不去他瞬间阴沉下来的脸色。众臣望见刚才尚算冷静的陛下顿时冰冷的脸色，心中一凛，难道是出了什么事不成？嘉宁帝摆了摆手，目光深不见底。 不用了，朕相信张坚所言，确实如皇亲猜想的一般，是构陷帝家的人指使忠义侯做下此事，残害同袍，朕绝不轻饶忠义侯。狄子元，朕会带着兵部和大理寺共查此案，早日寻到那幕后之人，给帝家和帝家军一个交代。 直至此时，这桩公案总算有了定论，众臣心底悬着的石头正欲落下来，哪知任安乐清冷的声音将这块石头一下子又提了上去，不带半点含糊。 陛下，那幕后之人就在这仁德殿前，陛下今日便可还我帝家一个公道，何须再寻？ 20年前，大晋皇朝刚立之时，太祖和帝家主共掌天下，韩家和帝家无论兵力还是威望，皆在伯仲之间，一山不容二虎。若天下间有谁对帝家心怀忌惮，说句心里话，全大晋朝官百姓都知道，唯有皇家。但这话却不能说，也没人有胆子说。此时望着石阶上站得稳如泰山的任安乐，众臣皆沉默下来。他们也想知道，当帝家孤女隐姓埋名十载，一朝揭露10年前的真相时，皇家到底要如何应对。 狄子元，你说主使之人就在这仁德殿上，荒唐！满朝大臣、皇亲国戚，谁敢做这种事？又有谁敢构陷帝家？ 嘉宁帝的面容威严莫名，此话一出，众大臣脸色一变，开始急哄哄地回忆自家当年是否和忠义侯府有过过节。这种时候若是背上了构陷的名声，光天下百姓的唾沫就足以将他们淹死。 陛下，臣从未说过是诸位公侯陷害了我帝家。 哦，那你说的是谁？当年帝家之事，哪怕是证据全翻了出来，也根本寻不到人来指证幕后指使者。 先从那封送到帝北城的密信说起。能临摹陛下笔迹者虽有，可前提是那人必须熟知被临摹者的惯用笔法。据臣所知，陛下每日的笔墨都会送进皇家真格典藏，无用的当日便会销毁。皇宫守卫森严，陛下的物品更是被严加看守。恕臣直言，这世上最难模仿的便是陛下的御旨。至于天子玉玺，若非熟知内宫之人，又怎能轻易偷到手？而且那人还能将污蔑的信函藏于静安侯府，背后的势力更是不容小觑。 狄子元，你究竟想说什么？ 不止如此，那人一封信函便能让朝廷一品公侯、手握重兵的忠义侯俯首听令，毫不迟疑。臣斗胆，请陛下猜一猜，我大晋之上能同时做到刚才这些的有几人？而这仁德殿前最有可能做下这些的又是谁？ 满殿静默，众臣瞪大眼望着朗声质问的任安乐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大晋之上视帝家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那个人，不就是？尽管努力克制着表情，但众臣的眼神还是不由自主地朝玉台上飘去。韩烨眉头一皱， 连我也只能查到密信是从宫中送出，根本无法确定是父皇还是皇祖母。沈安乐为何会这样说？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也不知道的？ 嘉宁帝脸上的平静终于破裂，他望向任安乐，目光带着冷意。 哼，好，好，好一个弟子园。弟子园，你说的可是朕？荒谬，滑天下之大稽。朕是大晋天子，万民皆是朕的子民，朕怎么会做出如此人神共愤之事？你若怀疑朕，便拿出证据来，否则朕定不饶你。 陛下，臣没有证据。 众臣呼吸一滞，韩烨神色意识一变，却听得任安乐朗声道： 可是依臣所见，若陛下是那幕后之人，所有的一切都能解释得通。为何我父亲毫不怀疑那封书信的真伪？为何忠义侯会依密令行事，没有半点推脱？天下间能做到如此地步者，不可否认，陛下的嫌疑是最大的。臣不愿冤枉陛下，可臣也不想一门冤屈不得昭雪。臣恳请陛下拿出证据，向臣和天下百姓证明陛下无辜。 让天子向万民证明自己无罪，这等诛心之言也太大胆了。众臣静默地看着对峙的两人，心里头莫名古怪。若这句话没被赤裸裸撕开，皇家尚可遮掩一二，拖些时日去寻个幕后之人做个交代。可如今任安乐如此直白地在文武百官面前质问，皇家已经退无可退。或许该这么说，任安乐这是在逼陛下，要么就竭尽全力寻出真凶，不得有半点推诿，要么就担下构陷帝家、屠戮80000将士的罪名。今日之后，天下百姓虽不敢言，但所有人都会猜想陛下就是那陷害忠良的人，皇家天威从此荡然无存。大晋立国不过20载，根基尚未大稳，若有人借此事兴风作浪，煽动百姓，那韩家江山恐会危矣。在座的大臣哪个不是深谙朝堂之道，几乎是瞬间就将这利弊给分析得清清楚楚，看向任安乐的眼神更是不同。一介女子区区几句话便能让天下陷入动荡，也太害人了些。嘉宁帝比仁德殿下的百官想得更多更远，他抿住唇，眼底的怒火几乎要汹涌而出，却到底忍了下来。帝子元蛰伏10年，将帝家谋反之事的证据全摆在了百官面前。皇家当年错斩忠良，以失民心，若他这个大晋天子还担上屠戮子民的罪责，必将被万民口诛笔伐。 好一个弟子园呐，竟是比当年的帝圣天更加棘手。 太后沉默地坐在御台上，转头瞥向一言不发的嘉宁帝，心有懊悔。 若是10年前在帝北城就杀了帝子园，也不会留下隐患，更不会到如今连累的整个皇室都要悲伤骂名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